漏风，漏风，漏风，漏风，漏风，来漏我一个呀。 为主谁我荣誉，不必谦卑呀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 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 基耶利黑拉拉巴拉斯， 所读的圣经， 漏风。